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吕帆读取世界线时，他又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筛了一遍，重读一遍，他仍未得出一个像样的结果。他心头盘横的怪异感却愈发强烈。不等他从乱麻中理出线头，一份文件就啪的一下落到他的眼前。楼隐抬头，眼前的是原主的前任总监，一个发质稀疏的中年男人。他敲敲桌子，吕帆忙应了声爱，抱着文件出了办公室，小声要求道： 楼先生，给我下载一份公司的导引图吧。 不用他提醒，楼隐已经开始着手下载。连接上网络时，他心中本已模糊的怪异感再度清晰和强烈起来。将文件送到三号棚时，一脸络腮胡的摄影师正在调试机器。他的助理接过文件，便冷淡地打发吕帆离开。因为池小池的缘故，楼隐对圈内的事情也有了一个起码的了解。这里即将要拍摄一支室内广告，地上布满雪白蓬松的羽毛，百十台射灯欲排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光影，所有道具的质感都相当高级。送来的拍摄方案里还有法文版，看得出来这支广告至少在先期准备上有着相当的诚心。从棚内出来，吕帆紧张地抚了一把胸口。 他们派头真大。 楼隐开始着手为吕帆做这个事情的扎工的攻略计划，随口安慰道： 正常的，做他们这行的。 说话间，一人一系统离开三号棚，从侧门进入主楼的办公大厅。楼隐跟着宿主时，习惯每进一道门就在第一时间替宿主把周边情况打探清楚。他的视线转过半个大厅后，心脏骤然一麻，停跳了半瞬。起先楼隐认为自己是太想念小池了，以至于会看到他的幻影。但楼隐幻影中的小池身边往往不会出现那颗总是保持着五颜六色，仿佛奇迹暖暖一样一季一变色的脑袋。卢卡斯头发长了一些，挑染了充满活力的酒红色，而池小池的头发还没来得及长长，修到耳朵以上的短发让他添了数分干练风采。墨蓝色的羊绒长款大衣不过盖到他大腿的一半位置，旗下延伸出的膝盖和小腿线条极其干净利落。他架着一副大到能遮住半张脸的墨镜，大概是冬天在户外待的时间长了点，他的下半张脸泛着冻出来的苍白，唯有嘴唇回了血，显出了一抹嫣红。然而明明是这样一副英挺的打扮，那人却捧着一杯热腾腾的珍珠奶茶啜饮，一如既往的孩子气。楼隐的心跳缓缓加速，最终达到了擂鼓式的频率。他终于意识到刚才那丝隐隐绰绰的怪异感来自哪里了。问题根本不在于世界线的剧情，而是世界线本身。这里是707号世界线。707号世界线是他活过的世界，是池小池存在的世界。怎样的好运会让他能够被随机传送进这里来？不等楼隐想明白这个问题，池小池与卢卡斯已经一前一后朝他们所在的方向走来。卢卡斯低头 check 备忘录上的行程，池小池则一心关注着奶茶杯里的珍珠，并没有打算把目光停留在那个定定看向他的小员工身上。他们要去的方向 正是三号棚。吕帆也认出这迎面走来的人是谁，骇然立定，小声叫道： 娄先生。 娄隐心口一阵阵酥麻，说不出话来。直到亲眼见到池小池，娄隐才发现自己对他的思念强烈到了何种地步。想抱住他，想亲吻他的耳朵，想说出自己对他的喜欢，哪怕说出去就是失去。这一切他过去都只能想想，但现在他有能力去实现。虽然系统内部存在禁令，不允许系统在任务世界里拥有实体，但主神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他们。只要征得宿主的同意且不动用能量，那么画出一个身体自由行动，完全就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事情。池小池越走越近，娄隐的理智也渐渐被数月不见的想念吞噬。在即将与池小池擦肩而过时，娄隐竟鬼使神差地驱动了原主的手，轻轻搭在了池小池端在奶茶的小臂上。将近十年了，穷尽这十年的时光，与小池无数次穿身而过的娄隐终于切切实实地碰到了他。即使如此，他也只敢克制地碰一碰他的小臂而已。池小池的反应却比他想象中过激数倍，他干脆利落地一把打掉娄隐放上来的手，啪的一声响亮至极。娄隐被打懵了，池小池则皱着眉后退两步，以十万分的戒备和敌意看向这个陌生人。这些日子被池小池的负面新闻折腾得一愣一愣的卢卡斯已经被培养出了条件反射，马上撂了手机，抖擞精神跳出来替池小池打圆场： 抱歉抱歉，他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又有起床气，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卢卡斯按住池小池，小声凶道： 快说对不起。 池小池低了低头，算是道过了歉。有了第七个世界的经验积累，吕帆的临场反应能力也不弱。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是那个池小池池老师吧？我听说你会来，就想要个签名。 卢卡斯生怕池小池再犯浑，几乎是强压着他给吕帆签名。等到来索要签名的小员工走远，卢卡斯气急地拍了一把池小池的后背： 我的活祖宗，你别给我惹事了呀！要是被人拍到，你可是妥妥的耍大牌，长十张嘴都说不清了。我最近够忙的了，你别再变着花样给我加活了，行不行？ 我不喜欢别人随便碰我。 卢卡斯这才想起来，哎呦了一声：“ 哎，忘了忘了，胃不难受吧？” 池小池咬着吸管发呆：“ 还行吧。” 在短暂的交集后，二人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池小池却像是有什么心事，摸了摸自己刚才被那只碰到的手臂，又将手移到胸口位置，发力按压一下，眉眼间流露出一点豁然。他停住了脚步，回头望向那个已经走向大厅对角线准备上楼梯的年轻人。吕帆身体里的楼影沉默地回望着池小池，细细地用视线描摹着他的眉眼，但吕帆却是走得头也不回。看到那人没有任何回头的意思，池小池自己也觉出刚才自己无端冒出的那个念头有多么滑稽可笑。他牵一牵嘴角，将空奶茶杯扔进垃圾桶，旋即大步往三号棚方向走去。